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呢个嘅军武戏言啊！咁首先咧，我咧自己咧要做翻个道歉启事啊，因为咧 失咗踪啦， 系啊，上一期啊，突然间有啲急事啊， 有啊，网友 WhatsApp 我问你去咗边啊，梗系唔录啊， 因为俾人炒咗，咁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咁我哋咧就继续咧都为大家呈上最新嘅军事资讯俾大家啦，好嘛，好啦，咁所以咧今日咧都为大家准备咗啲好嘢啊，咁 我哋讲完空军，讲完呢个海军飞机之后，而家可以讲下呢个。真系空军啊！ 空军啊，呢个真系完全系空军血统啊！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 F-22 啊，中文叫猛禽战机啊，系啊， 英文点读啊？ 呢个叫 Raptor， 好笑喎 ！Raptor 其实咧，如果你就咁译咧，其实应该系嗰啲暴龙，即系嗰啲咧，以前有张达明扮嗰只， 系咩？ 极搞笑嗰只咧，咁就如果英文咧 Raptor Bird 啦，咁就一个猛禽，咁其实佢都系类似鹰咁嘅嘢嘅， 系， 咁因为以前 F-15 嗰只叫做 Eagle 噶嘛 ，Strike Eagle， 咁只鹰啦，咁啊战鹰，咁咧所以就呢个咧。都系一种鹰嘅一种嚟嘅猛禽，系啦，咁就其实都继承咗 F-15 咧，某程度上嗰个战略同战术价值嘅。好，咁我哋就事不宜迟啦，咁我哋就开始，我哋先讲咗咧，其实呢个美国咧，当然佢就由四代机啦，慢慢咧就发展去到五代机嘅情况啦。嗱，咁样发展到五代机啦，嗱，我哋先讲四代机嘅情况啦。嗱，四代机咧，大家睇到红色嗰个部分咧，有个叫做 mutual kill 啊，咩意思咧？就系话其实咧，如果四代机对四代机，大家冇乜着数嘅啫。咩意思咧？就系边个先发现咪边个射先咯，咁讲。所以你见到啦，嗱，例如你见到下面，你见到红色开着咗个雷达，同埋蓝色开着咗雷达，咁边个扫到边个就射先噶啦。咁所以咧就你见到写 blue first shot 就系话蓝色如果遇上个雷达扫到先，咁咪射先咯，咁啊赢噶啦。基本上佢哋咧中间嗰个嘅差距系好细好细嘅， 即系冇乜走盏位噶， 冇乜走盏位噶。同埋大家咧如果望到咧 Y 轴嗰度咧，你见到有个叫做 radar cross section 啊，呢个我咧以前几集成日都讲 RCS。就是这样东西了。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雷达扫到你那个反射接面积啊。咁呢高和高低就低啦，见到。咁呢基本上四代机呢都是 high 嘅。咁但呢你见到落到 fifth generation, 绿色嗰边呢就唔同晒啦。嗱，大家见到嗰个 F-35 嚟㗎嘛。F-35 就即刻低咗成橛㗎。咁所以咧，就如果你要发现 F-35 咧，嗱，我哋好似有一集 呢个距离咧，就唔系讲雷达，即系唔系话双方平衡，而系突然间咧发觉蓝色系长咗嘅。咁点解长咗咧？ 哦，蓝色点解突然间长咗啊？因为相对个扫描距离嚟讲，蓝色系多远好多。 大概几多？ 理论上，如果我哋讲 F-18 就大概200公里松啲啦，咁佢应该系350度。 350系啦，差唔多拖成倍四成。 长系啊，多好多噶。咁同埋咧，有个好处就系咧，就系佢有时咧，如果 F-22 咧，佢唔需要开机，佢用被动嘅扫描就已经可嗱，佢唔可以话被动扫描，因为我惊咧，大家又。将嗰个 ISA 雷达同埋个 PISA 雷达调转咗，其实个意思就系佢唔需要特登开机，佢只要靠接收你发出嚟嘅雷达，佢就知你喺边啦。所以好劲噶，因为你发出嚟，其实你都只不过系好多条射线入面嘅其中一条啫嘛。 即系个被动雷达， 系啊，但佢都捉到你，系好劲噶。我想讲，即系佢功率要做到好强， 即系放佢放大都好犀利， 系啊 ，detect 到你， 先 detect 到你， 即系收到你条天线，但系你，但系我唔会反射。 系啊，因为我冇放过出去。 系咩？我系唔会反射到俾你。知道我喺边， 系啊，但我已经知你边。 但我收到你听你讲嘢， 所以就咁远都收到，算好劲啊！咁所以呢个咧就见到 first look, first shot, first kill 啦，即系我首先见到你，我射咗，咁你咪死先。 其实理论上嘅话，你应该见佢唔到已经死咗噶啦。 所以咪周星驰嗰句咯，你见我唔到，你见我唔到，死咗。 好烦。 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第五代战机嘅情况。好啦，咁咧就再睇下一张图咧，呢个咧就 F-15E 啦 ，Strike Eagle 啦，头先啱啱 Alex 同大家讲咗啦。咁呢个 Strike Eagle 咧，其实就美国咧喺70年代发展。展嘅时候咧，就因为要有个空优啊，我哋成日讲，即系话要空中要占据一个优势啊，咁就用呢个战术嘅概念发展。咁呢个 F-15E 咧，嗰阵时发展个原理咧，就因为佢全部要攞嚟做空战，即系话咧，佢一粒对地炸弹都唔可以有嘅，佢全部就做空优。咁所以咧，你发觉佢嗰个成个机身嘅设计一样嘢咧，佢全部咧主要都系个气动外形都系以空战为主嘅。咁所以你话你见佢双引擎啦、设计啦，又同 F-16 有少少唔同。 其实嗰阵时又系一个神秘战机噶嘛，苏联嗰阵时噶啦。 神秘即系咩？米格23系咪？ 唔知25好似。 25啊，佢23系传说嚟嘅，劲嘅。 因为唔系个廿五嘅传闻可以三倍音速啊嘛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 因为之后咧， 廿五，记得。 应该廿五。 廿五啊，系啊，系。 就系嗰阵时，我发觉哇，咁样唔掂，因为可以追到架 Bad Bird 啊。 系啊。 嗰阵时可以追到你嗰个 SR 七十一， 系啊，真系 bad blood。所以嗰阵时咧就积极研发双引擎战斗机，因为嗰阵时咧双擎战斗机个出力都冇咁大嘅， 系， 但而家要同佢斗快， 系， 所以出到 F 十五嘅计划， 同埋佢灵活啊嘛，你快冇用嘅，其实。即系你快都要做靶， 相传嗰部嘢转唔到弯嘅， 系快都转唔到弯。大陆以前架千八都好快噶，两倍都得噶，好冇乜问题。但系又系呢个问题咯， 嗰个米价廿三底嚟噶嘛。 系咁、那个 maneuverable 好低，即系个可操控性好低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咧你留意到咧，嗱、這、呢个咧咁、那个机型其实咧都好细列。嗱，我自己个人咧，其实咧好多网友嗱，大家可以留言吓，讲翻你最中意嗰部战机。其实我自己其中一部中意咧就系呢 F 十五啦。因为咧，你见到佢个设计咧，其实超级靓仔嘅。 系， 大家有冇睇过变形金刚啊？变形金刚咧，我唔系讲而家嗰啲变形金刚电影。 而家个 Starscream 系 F 22嚟噶。 系啦，嗱，就今期我哋讲呢个啦。但系大家有冇睇上一代卡通片啊？嗰阵时仲系美国同日本合拍嘅。 哦。 嗰阵时1988年，我冇记错，因为嗰阵时我读紧小学。 系咩？你嗰阵时话你大我一橛、啊。 系咩？嗱，嗰时我读紧小学，咁咧嗰阵时我翻屋企咧，成日追睇呢个卡通片嘅。咁咧，变形金刚入面嘅星星叫，原来嗰阵时系用 F 三、F 十五做噶。 哦，嗰时未 upgrade 三， 嗰阵时未 upgrade F 十五好劲噶啦。嗰阵时，嗱，而家变 F 廿二， 系。咁即系点？即系点解？ 点解咧？ 喂，产科麻第一集都讲啦，即系讲电影版而家， 系 佢系落到嚟地球 scan 咗你有咩机器，佢先会 copy 出嚟噶嘛。咁嗰阵时都未有 F 廿二，见到 F 十五未？咁咪指住佢。变嘅咯，但系点解佢唔跌落苏联咧？应该变翻苏廿七出嚟咩？ 哇，好彩冇，嗰阵时冇苏廿， 未有苏廿， 嗰阵时未有，未有， 有啊， 嗰阵时未有，但系咧好彩冇变到苏联战机咋，因为全部击落啦，俾奥巴马。 系、哦， 好啦，嗱咁讲翻呢度啦，咁所以嗱，变形金刚其实都系跟住嘅啫 ，F 十五跟住进化。 我见到都系2.5倍马赫，我即系追到呢、這个，差唔多追到米格23、25噶咯。 嗱，其实快，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其实就算佢嗰啲飞弹啊，其实你都已经发展到3-4倍音速噶啦，其实都追到嘅。咁所以就唔系太 咁，但系机都追到佢噶嘛，嗰唔系点 lock 佢咧？ 个机都系，同埋最紧要佢自己都飞得翻咁上下快， 系 啦，佢都要摆脱到人哋嘅 lock 噶。 系 啦，咁你见到个飞嘅高度都好高噶啦，那个年代都飞到系讲紧18,000噶啦，咁所以就其实都截击到好多机嘅，基本上好啦，咁咧就可以坐两个人嘅呢、這个，咁我哋睇下一步啦。 就而家全部都系坐一个人噶咯。 其实咧大黄蜂都系一个两个都有嘅， 系 有嘅 E F 嗱，通常咧你冇发觉啲机咧系出 A B C D E F 噶， 系啊。 A 咧通常咧就系单座位嘅、 哦、 ，B 就双座位，咁、哦、C 就单 ，D 就双咯，咁 E 一样咯、哦、，E 就单 ，F 就双咯。咁有时双座位有个好处嘅就是、第一有个武器指挥官，就变咗飞同埋打系两个人，咁、 哦、 啊相对会专心啲咯，冇错。第二个就系教练机。 哦，睇住你 训练，唔系训练多啲新嘅机师出嚟，系啦，咁好重要嘅。好啦，下一幅咧就系 F 廿二啦。咁其实基本上 F 廿二继承嘅概念咧就系话 F 十五够啦。咁同埋点解 F 十五一定要退役咧？个问题就系、是、F 十五如果咧同后来苏联出嗰啲，你话米格乜都好啦，都唔系太担心。但系出咗苏廿七之后就出现咗个问题。苏廿七发个问题就系如果视佢外打咧 ，F 十五可能输。同埋个气动外形，你冇苏廿七做到咁多嘅咁灵活嘅 可控 飞控性，所以咧就出现咗个问题，就系 F 廿二咧一定要出世，然之后咧就嚟紧要服役喺美国嘅空军，就要将呢个空优嘅优势继续保持落去。 所以 Starscream 啦要出， 系啦，所以 Starscream 要 upgrade F 廿二啦。OK， 就个情况，如果大家睇翻 F 廿二咧，基本上咧佢嗰个设计咧，当然你相对比较三角翼少少啦，后面系嘛，咁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隐形噶咯，即系话佢所有嘅武器唔会再挂喺基底啦，咁就将所有嘢就收埋喺个肚入面啦。咁咧，你见到咧佢嗰个嘅好得意嘅，佢咧嗰个加油装备，大家睇中间嗰度咧，中间咧嗰度有加油装备，好得意噶。佢呢个加油窿咧系硬管加油嘅，可以。咁有咩咧？就是、硬管加油，我哋成日讲咧，未佢一个咧C130可以加油噶嘛。C130加油咧，其实有时你如果大家睇军事片段咧，嗰啲管咧揈下揈下咧系淋滋滋噶嘛。 佢系一个好似降落伞咁样一个杯咁样嘅， 类似啦。 咁咧就会啱啱嗰阵 减慢啲， 减慢啲速度，跟住咧就啱，同埋个杯咧就啱啱吸到你前面支管嘅。 系啦，嗱，嗰只就叫软管，就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你个飞机伸支嘴出嚟噶嘛，插落去噶嘛， 或者好似苏联咁直头有支喺度啦， 嗰啲渣。但系我哋讲呢个唔系，呢、這个其实系咁嘅，佢系咧，嗰、那个机咧硬插落个窿度嘅， 即系 咁系啲嘢。 嗱，你冇谂嗰啲啊？嗱，呢个真系咧，有支管咧直接插入个窿度嘅。 系。 咁变咗咧，佢系唔会伸嘢出嚟嘅。 哦。 咁呢个硬管技术，咁硬管技术有咩好处咧？ 要再准啲咯。 因为咧，嗱，其实难啲噶。 系咯，要准啲噶嘛。 但系硬管有个好处就系咧，因为佢硬咧，所以基本上佢出油咧， 佢快啲， 唔会有延滞啊。你软管嘅时仲会卷咗噶嘛？支管会慢啲噶。所以咧，嗱，其实我就 可以快啲咯，个压力可以快啲， 会快啲，但快几多我唔敢讲，但我觉得咧，我冇记错咧，好似话咧，个速度系差唔多一半嘅， 哇， 系快好多噶，咁所以咧，就呢个战机咧，就如果加咗油之后咧，又飞远好多啦， 系 啦个情况，所以咧就你见依家就嚟紧用 F 22尽量取代 F 15，但系当然啦， 就讲一样嘢外形啦， 好， 你发嗰样嘢，你记得系嗱呢个呢只有冇直翼嘅用？ 美翼 其实打横嘅，打直嘅 啫。 水平翼，呢个即系直垂直翼啦。 系 咁嘅翼咧，佢发觉咧，嗱，苏联嗰啲就两支嘅， 系， 但系都系直噶嘛。 系 F 十六嗰支咧，一支啦， 系， 但系都系直嘅，但系呢支系斜 斜嘅。呢、這个阵间会讲，斜角系有影响个 RCS， 系啊，就系、是、为咗隐形啦。 冇错，好，跟住下一幅咧就喂呢、這个正啊，嗱，下一幅咧就讲其实 F 22嗰个计划咧开始嘅时候咧，其实就未开头未定型系 F 22噶嘛， 系， 咁咧就有两间公司入标嘅， 系， 咁咧就做咗一架就叫 YF 22，一架就叫 YF 23，系，咁咧就呢两间公司一间大家识噶啦，Lockheed Martin 啊 ，Lockheed Martin 啊 ，Lockheed Martin， 另外一间咧就叫 Northrop Grumman， 咁两间公司咧嗱，一讲啲战机大家识嘅。嗱 ，Lockheed Martin 出名最咩咧？就有一个叫 F 117，大家知啦，嗰个夜鹰，就我哋咧有一集系咪讲话俾 南 斯拉夫打落嚟，跟住大陆就塌咗啲嘢， 执咗啲零件， 跟住美国就炸鬼咗个大使馆， 系啦， 系啦，咁当年中国咧。就系、是、嗱，我哋冇得挞啦，即系唔觉意攞咗啦，咁啊翻大陆研究咗一隐形战机啦。咁咧另一个有隐形战机技术嗰个咧就叫 Northrop Grumman 呢个咧，格鲁曼公司咧，大家有架机识嘅就系 B2。咁 B2 大家知劲嘢啦。 B2 但系佢有个你个名嘅。 B2 啊？ 系啊。 幽灵咯、 啊。唔系。 乜嘢啊？ 叫精神式。你知点解啊？ 点解啊？ 佢啱啱咧就每佢其实有几十架嘅， 系 咁啊！啱啱个数量咧就系每个州份嗰个名嘅， 系啊系啊， 就呢个州份个精个名就后面加精神嗰啲个。spring 啊， 系 精神喺 spirit 个字名咧，就乜乜州嘅 spirit 号，咁啊跟州乜 spirit 号，跟住之后咧就佢同埋佢，不如就叫 spirit 啦，所以个机会就 哦， 即系叫乜叫精，有啲人译做精神式嘅。 哦，因为呢个字本身可以好多 系啊，好逆化嘅，所以咧 你可以译做灵魂啦， 系啊， 精 神。咁但系佢会唔会用嗰个州嚟到去译噶嘛？即系攞个名噶嘛？ 系系系。 跟住之后都有呢个字，咁就成日叫精神式。 哦，咁啲人应该笑佢啦，幽灵系嘛？即系因为连美国政府都唔知佢去边啊嘛，隐形到咁咧。呢个咧 Northrop Grumman 咧，其实呢间嘢都劲嘅。 系 咁，所以当时咧就有两架原型机就出嚟。喂，好正喎 ，Alex 嗰次你同你分享，你咪同我讲嘅，即系嗱嗰次。你又同我讲空中巴士嗰个情况啦，咁、 啊、 但系我哋今日唔详细讲啦。 系啊， 但系嗰个原理咧就其实差唔多嘅、啊，就系、是、话其实好多啲公司打生打死咧、啊，最后咧其实都系 唔系呢个系一个头先一个，即系我见到网上一个评论咧都好好笑嘅，就话、是、个 IF 23嗰个应该比理论上咧就比 YF 22呢个性能更加好嘅。 系 咁、啊、结果咧美国就唔要，即系觉得嘥咗。 系、 啊、YF 23应该 卖俾大陆。 咁啊，唔会嘅。不过问题就系呢样嘢，只系知道样嘢就系、是，其实你嗰件系衫嚟嘅啫嘛。 系 咁，你里边你带咩出街？咁你哥话你着西装出衫啦，西装出衫啦， 系 着体育衫、体育裤出街嘅啫嘛。但 是 你都会带电话、蓝包，带可能带 hand free 或者带住毛巾出街，你都会做呢啲噶嘛。 一样。 其实你都作战啲架势一样嘅，不过只系问题就系笠到边件衫落去咁解啫嘛。 咁所以 就唔会存在话嘥咗边部嘅问题咯， 系 或者浪费咗边部嘅问题， 唔会嘅，唔会嘅， 系啊， 系啦。咁同埋最正嘅地方就系其实咧，当时开发咧呢两部机咧，一定要用呢个 Lockheed Martin 同埋呢个 Grumman 啊，格鲁曼，就是、因为两个一定有，首先佢哋已经有隐形机啦嘛， 系隐形技术， 有两个主，咁但系其实佢哋后面有公司系帮手嘅， 系 咁咧呢个 Grumman 咧，佢后面有个波音， 系 呢、這个 Lockheed Martin 咧后面咧，哎呀，我唔记得咗间公司名，但系都系出名嘅， 系 咁咧就后面各两间公司拆，但系因为呢个 project 实在太贵， 即系咁讲，其实每 Lockheed Martin 或者呢间公司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佢做军事工业嘅， 系。 即系佢一定系佢投标俾美国政府，然后美国军方 approve 佢 佢出产嘅。 系啊，冇错。 咁但系问题佢都要生产噶。 系。 咁生产好多零件噶嘛。 系。 咁你飞机零件又最简单嘅揾波音噶啦。 系。 因为即系以前系执咗杜格拉斯啦。 系。 咁你嗰个大厂房你要 support 你嗰个军工嗰个资源同技术噶嘛。 冇错。 咁所以其实点解后边会有个飞机厂去撑你嘅咁解咯。 系啦。 即系其实你个佢先一个设计者，然后生产者就系后边嗰两 间公司。冇错。但系佢做埋后勤维修咯。 系。 就总之佢系做总代理，你就揾佢就啱啦。系啦。佢应酬。 商系啦。 系啦。咁但系其实佢自己都执药噶啫嘛。即系佢嚟引擎咧，嗱，通常引擎有两间公司嘅，一个叫惠普， 系啊， 一个咧就叫做通用电力， 系啊， 咁你是但咗个咯，好啦， 咁你唔会用 Rolls-Royce 啊，唔会用英国货啊嘛，你定系美国货噶， 唔会噶，嗱 ，Rolls-Royce 咧反而啲飞机会啦，飞机即系飞机有时用翻， 民航机就有， 系啦， 沟埋用嘅，就会用啦，因为即系佢都唔想所有飞机用晒同一只引擎，咁佢嗰个引擎出事咪全部飞机出事，全部停飞咁啊，大镬，系咪啊？即系佢咪要嗰啲有三蚊厂，我冇拣。 系 A 啲批货就用 Rolls-Royce，B 批货用 PW， 跟住嗰批用 GE， 咁如果 GE 嗰批货有事，咁嗰两间厂嘅飞机继续用得啊嘛。如果嗰全部用晒，同一间厂啊，嗰间引擎出事，咁你全部话以民航局要嗰个飞机全部停飞，咁你咪全部。成间厂飞机咪 咁，所以咧就基本上一个风险分散嘅状态。 系咯，风险分散嘅。 咁但系都好过瘾嘅，呢个 project 其实咧就有少少矛嘅。点解咧？其实咧，就算最后边个中标都好，其实咧对家输咗间公司都不能够承受今次个失败嘅。 系啊，因为你成本太高。 系啦，所以咧当时咧最后咧同美国军方系个 deal 嘅，个 deal 就系、是。边个赢咗咁固然就攞咗合约啦， 系 输嗰间咧都要帮手做， 系 咁所以其实咧就边个赢冇乜所谓嘅，其实咁但系咧就当然两间公司各有佢自己嗰、那个即系为名誉而战啦，即系还晒我都叫做格鲁曼或者 Lockheed Martin 系 咪？咁都有自己嘅名誉而战嘅。嗱呢个咧就是、一个小小设计，大家睇到咧就系、是、嗱 YF 22咧，其实个设计就比较传统嘅，个传统力 即系 F 15咯， 系啦，即系你见到佢个设计上咧，就唔系话同以前嘅战机争远大。头先 Alex 同大家讲咗啦，佢个尾翼嗰度咧，其实佢系少少倾斜嘅， 系 有个角度倾斜咗嘅，咁咧成件事咧就会令到嗰个隐形个 RCS 咧会好好多， 因为佢要菱形先做到个反射，唔直接弹出去嘛。 冇错，其实嗰啲边位各位全部都系 都系过晒， 系啦，所以你见到咧，大陆咧，其实佢嗰个而家新出面有个叫歼三一嘅，佢嗰啲角全部剁过。 就系类似 Firefly 嘅， 其实佢好得意嘅，佢反而似F 35嗰个就抄嗰个嘅，咁、okay、咧所以你见到 YF 23完全唔同设计嘅， 系 啊嗰只翼就菱形翼嘅。 佢点解做到一样嘢咧？就系、是、其实我讲过啦，德国嘅 Fighting Wing 啊嘛，飞翼设计，佢嗰飞翼设计嘅，佢咧就冇分到后面嘅水平翼同埋大翼啦，冇、分呢样嘢啦，咁、就直接咧喺只翼上面咧嘅前同埋、后上面咧已经有呢、這个即系嗰个叫做。嗰塊移动嗰塊翼板啊，咁控调节嗰个气流嘅，襟翼啦，最重要控制气流嘅，咁一隻翼就前后做晒、就唔使分两隻啦。 冇错，咁所以你见到佢咧唔会有嗰个垂直尾翼噶， 系 好得意嘅呢个设计。但系咧，当然啦，相对我哋有时都怀疑究竟个可控性系几高。 就因为嗱，点解后期后梁翼即系尾嗰只尾翼嘅后梁翼啊，唔系前啊？点解要咁重要？就因为你咁高速度之下咧，你要将个飞机拉高同埋拉低，就系靠只尾翼噶嘛。咁呢只尾翼咧，如果你唔够，点解尾翼咧就系成只翼喐噶？ 系 即系中间。 有 中轴，其实成只翼喐嘅就唔似大翼嗰只襟翼咁咧，就得块板喐嘅，唔系， 冇错， 成只喐嘅。所以咧，如果用到 YF 23个设计嘅话，咁够嘅高速之下拉上拉落一只翼够唔够咧？ 系， 即系靠襟翼，即系靠襟翼够唔够，就系一个好大问题。 尤其是因为咧设计呢个第五代战机咧，仲有一样嘢叫做超音速巡航噶嘛。 系， 咁你究竟你如果超过讲紧 1.5 马克嗰个飞行速度咧， 最终飞好耐， 仲系好稳定，系啊， 飞好耐， 成个钟啊。啊，不过讲开，其实咧。呢家兩公司都真係設計嘅啫， 係 嘅執嗰啲料咧，全部一樣㗎。 係，又係嗰個銀包，係嗰個電話 嘅 啫嘛。 但係我都要講多清楚少少，因為俾網友質我嘅。咁咧，其實咧 ，Turner 係有四個型號嘅。 哦， 四個型號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YF 22，佢咧就係、是、會有兩個型號。係。YF 23有兩個型號， 哦、即 係其實係用兩個引擎嘅。 哦， 就例如你用 GE。 跟住就用翻维普， 因为至于大细啊，功率有啲分别咯。 系啦，咁你要 test 到边个最好，即系哦，原来你搭呢个引擎最好嘅， 系 咁样咯。 即系 A 餐 B 餐，唔该俾我拣。 系啦， 系啦， 都要做，即系就算你中咗个型号，你都仲要分翻边个引擎嘅。 哦，即系细仔细上个细分。 系啦，仲细分。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讲四个嘅，系啦。咁但系两间公司啦，嗱，跟住下一张图就俾大家睇翻，其实嗰个真实个外形啦，都几科幻噶，其实。 其实即系有啲似 B 二啊， 有啲 B 二哦，我觉得佢有啲啲似嗰架叫咩？ Bad Bird 就咁睇似 Black Bird， Bad Bird。 咁但當然，如果你垂直睇翻唔似嘅， 就似 B 二咯。 係啦，另外一幅圖咧就高空提炒落去啦，咁就咁嘅樣嘅。呢個咧，所以你睇到落去咧，好外星戰機感覺。 係 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再下一張。 呢個唔同喎，呢個睇到都有尾翼喎。之前睇过冇尾翼嘅， 唔系噶，你呢个系有个水平尾翼啊， 水平尾咯， 但系就冇嗰个垂直尾翼啊， 哦， 佢就冇嗰个设计， 即系两个版本嘅，系、啊、打斜咗系，系啊，因为打斜咗所以 系冇噶，所以系好干噶呢个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睇翻咧下一张咧，咁你就会见到咧，其实佢嗰个武器啊， 系 其实都差唔多噶咋，佢都系全部内藏喺个套度嘅， 系啊。 其实我谂大家设计唔会争好远咯。咁啊，下一张俾大家睇到咧。就基本上咧，就系嗰个透视图，大家就即系可以望下啦。你基本上个透视图又系差唔多嘅， 系啊， 系啦。咁当然个进气度咧，有机会有少少唔同啊。成件事就 系啦。 好，最后咧就有少少参数啦，讲埋。好啦，嗱，理论上两部机亦都好接近，但系咧 YF 廿三咧 size 上系大少少嘅，系啦，即系会长啲啲咯， 系 咁啊长啲啊，咁但系就会扁身啲嘅，所以你见佢矮啲嘅，扁身啲，咁啊理论上听落去咧就个风阻好似会细啲， 但系真系似 Bad Bird 啊，似噶， 似噶系啊，咁当然你见到佢啲 Turbo Fan 咧嗰啲装物，你见啲系咪一模一样噶？ 系啊， 系一模一样噶，佢哋嘅速度又系一模一样，因为都系嗰个引擎。 其实我觉得双方嘅设计都好似 F 一七咯 ，F 一一啊 ，sorry，F 一一。 F 一一 系啦，似 有啲似， 将来会讲轰炸机会讲到呢架。 但系咧，你发觉咧，其实就算系格鲁曼呢架咧，同 F 一一七有啲啲似噶都 系 啦。咁而 YF 廿二呢个咧就变咗就 F 十五咯，似 似咁，所以就好得意嘅呢个。但系当然啦，因为佢同 YF 十五唔系佢公司嚟嘅。 呢间呢间，你话你后边一间，即系 F 廿二咧就系 Boring， 即系将好大啲力。如果你系 F 廿三就系呢间，我杜拉斯执咗啦。 杜格拉斯未俾波音收购咗， 系咯，咁到呢间呢间咩物？ 系啦，妥间嚟噶， 妥间嚟噶， 系波音长啲啫， 咪真系冇啦，后边都系波音啦，即系而家 系啦，好鬼搞嘢嘅， 都系波音啦， 系啦，所以你见到其实参数系相当之接近嘅，咁当然啦，嗱，讲埋少少就系、是，其实最后点解会 YF 廿二着平中选咧？咁个原因就因为咧一路试飞起上嚟嘅咧，其实 YF 廿二咧所有嘅性能都稳定啲， 系， 因为始终佢嗰个传统嗰 个飞机设计 系啦设计，所以咧佢样嘢都会比佢即系唔使 tune 咁多咯，就用得， 同埋可能佢驾驶上面都会有少少分别咯。 咁所以军方就比较中意啲咧成熟啲嘅机型嘅，系啦，咁所以就当时就 YF 廿二就中选，所以结果就出咗嘅 F 廿二就出嚟嘅。好，咁我哋今次讲到呢度先。 OK， 好。